0119-6670。 走在漆黑的

就好了。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哭泣，并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坚强了太久。 夏の雲

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，我说不如炎亚当夏娃，你得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，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，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，你跳你的恰恰，我唱我的啦啦啦。 非常率性的一首歌，2006年金海心收录在独立日专辑当中的《Lolita》。女人内心当中最好的自我应该就是很年轻的、很独立的。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彰显女性性感情观的歌曲啊，像是《右手戒指》、《与爱情有关》、还有《比天空还远的季节》以及《阳光下的星星》都非常好听。她关注的社会话题呢，都是关于女性的情感问题哦，说在感情上面不要一味的依附容忍，并不能换来长久的稳定，只有让自己在面对取舍的时候真正的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勇敢抉择才是积极的做法。 多少恋情会像是只剩结局和起头，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，回忆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，是没经历过爱里躲着的不自由，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，爱意深得深得恨不得互为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，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引诱，他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，你怎么会轻易罢休？失去他，你怎么会轻易罢休？